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前两天呀、小何回家，看见佳佳呀、正拿那个大刷子呀往墙上那儿刷涂料的，就那大滚子装修用的那个。小何看见了，我说您这干嘛呢？好不容易倒休一天，折腾什么呢？佳佳说了，我这刷涂料呢，我给咱们家呀变变样。我看人家外国电视剧里头人都自己那家庭主妇拿刷子那儿刷涂料，人不求装修工人。不是，您这忽贵的，这一桶一桶的，这得多少钱呢？对，你知道什么呀，这没要钱，这不是楼上他们家装修剩下的，那大姐正要扔呢，我说你别扔别扔，我们家我刷刷。哦，就算这不要钱，你也别刷那么些，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刷这么老厚，咱这屋子比原来可小多了，你看出来没有？您好，听众朋友，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老何一家呀搬到爱家小区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的了，当初搬到新家的时候全家人是高高兴兴，不过这一天呢却发生了一点小问题。究竟怎么回事呢？ 老公，这厨房的吊顶怎么掉下来了？ 啊，怎么会这样啊？我说昨天晚上怎么听见咣当一声呢，还以为是隔壁家怎么着了呢。 那现在怎么办啊？ 别急，我呀给装修公司打一电话问问。喂，是装修公司吗？我们家厨房的吊顶掉下来了，是怎么回事啊？ 啊，这个可不是什么大问题，您告诉我您家地址，我马上派人给您去修。 修是必须的，不过我现在啊特别想知道这吊顶为什么会掉，是不是你们的施工质量有问题啊？ 先生，这怎么可能啊？你得想想装的是什么呀？ 就是吊顶啊，这有什么问题吗？ 是啊，吊顶，哪有不掉的道理啊？ 好嘛，吊起的吊成了掉下的吊，哼，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吊顶能这么解释呢。好在装修公司很快就给维修好了。既然说到这吊顶啊，我给您介绍一个和吊顶有关的小知识，您要装修的时候可能用得着。有的朋友看见人别人家装修都吊顶挺好看的，那层次都出来了，说咱家也吊吧。我得告诉您啊，您家这房子层高您得看看，要不是特别高啊您就别吊顶。要非要吊的话，您可以做一个局部吊顶，小范围的，比方说房子这个四周吊一圈十几厘米的这个二级顶，让中间这个部位啊还保留原来这高度啊，刷点色儿，刷什么淡蓝色的呀，您喜欢的颜色都可以，这样呢让顶面显得高一点，还能丰富顶面的层次。得了，说完了装修的小知识啊，咱们再来欣赏一段巩汉林、黄宏、林永健表演的小品，叫《装修》，听听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又出什么事儿了。 大哥 啊， 你干啥玩意儿？这是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八十。大哥，搞定， 好啊！ 大哥，你们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你拓展空间，砸我们家墙干嘛呢？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那是我家里屋， 咋过界了的？ 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嘛，真是！ 哎呀，大哥呀， 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别说话了， 不是，我就说 你，你说啊， 是 买个房子容易吗？ 不容易吧？ 一天没住啊， 没错， 让你们就搭成了破房子了。你 说，大哥，你下水管还味儿啊？ 啥？ 大嫂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唐爷说的好吗？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对， 拆了这堵墙， 也是两家。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嘛？ 什么玩意儿？说他 不能私自打通的。 行了，少废话了、你们说能办吧？能办， 马上给你砌墙。 去，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工我也会。我现在， 我想过去。 大嫂，来串门啊！我要砌上走正门。 黄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劲儿啊！ 你给我砌墙， 砌墙行，没砖呢， 砖呢 砸他家去了， 搬去。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那模样，我也怕特像啊。 那我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个墙， 大哥，隔壁有动静 啊！ 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 哦。 先是小锤抠缝， 知道， 然后大锤搞定， 明白， 搞定。 哎呀，哎呀， 干啥了？ 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笔数砸过界了。哎， 大哥，咱有砖了，砖呢？ 那我这面墙怎么办？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了东墙补西墙呗，大哥。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那绝对。 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我砸的。谁让你砸的？ 我让他砸的。 你们家住几层啊？ 九层。 这是几层？ 九层。 大哥没错，你看这牌子写着的吗？你看 是说你 门口挂个牌子，上写着九层啊。 你知道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砸了，大哥，把人家给砸了。 大哥，找物业， 找物业，找物业。 大哥， 找物业， 找物业。 大哥，大哥，他没给钱呢。80啊，大哥，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你跑，你跑，我让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死等。哇， 哎、楼下楼上打电钻子，打漏了，上医院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巩汉林、黄宏、林永健表演的小品《装修》的片段。这装修啊，确实是一件挺费心费力的事情。可是很多人一想到最终会有一个舒适的家居环境，这点辛苦啊，也不算什么了。小何和佳佳在处理完了吊顶的问题之后啊，也回想起了他们为这个家付出的辛劳汗水。 虽然这个吊顶啊，有点瑕疵，但是整体来说啊，这公司还是不错的。 也是，总比我之前找的那个强。要是当初我选错了，选了那家装修公司，咱家可就没法要了。 你找的？哎，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切，因为那个公司的设计师吧，给我看的设计计划只能用崩溃来形容。我没告诉你，当初我问设计师，您这设计属于哪一种风格呀？ 他怎么说的？ 他说这是现代新概念，颠覆传统，隐喻及抽象实用主义。 嘿，这名可够复杂的啊，那这是怎么设计的呀？ 你听我跟你说呀，这墙壁吧是五颜六色的，说这是根据毕加索的名作得到的灵感。我说这毕加索我知道啊，但是你干嘛在卧室里设计那么多铁栅栏啊？这是不是有点多余呢？何况在卧室安防盗门似乎也没有必要吧。 对呀，弄这些东西什么意思呀？这卧室还防贼？ 人设计师说了，这婚姻呢是爱情的牢笼，你对此应该深信不疑。至于防盗门呢，是考虑到增大您和您先生婚姻的安全系数。 嘿，您甭说这墙壁是什么样的，但是卧室这一扇防盗门，哈，看着不像卧室，像拘留所了。这样的居住环境，您还有什么乐趣？很多人呢，不光希望家里这居住环境好，更希望所在的地方啊，还能有个吉祥好听的名字。不过经常会有那个名不符实的情况发生，有吗？有啊，咱们一块来听听郭达、蔡明、王平表演的小品《梦幻家园》。 有人啊！ 你好，我是蔡小姐。 你少来这一套！ 为什么呢？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为什么呢？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五页第五十五条呢。 不是，哪有五十五条啊？ 给你。 干嘛呀？ 在缝里。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你这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哎，那开发商要是一百年都不方便呢？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七十年。你别着急，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天鹅吃了。 不是，那天鹅呢？ 吃饱了飞了。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巧了。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您买了吗？ 什么叫我买了吗？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上帝你好。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我不喝。 为什么呢？ 又来了你。 您好。 哎，你好。 我是蔡小姐。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了，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有病吧？ 他那个。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先生，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好吗？ 女儿都没法工作了，爸爸。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你才老年痴呆！ 又糊涂了。 没，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在不在？ 报纸 啊，什么什么 啊？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对，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巧了。 多好的老人呢！ 啊，是吗？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哎，你这让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不是让您看的 啊，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 哈，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这，我不是老年痴呆。 不是。 啊！ 没。 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嗯。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这就对了， 是不后边交款签合同？ 对。啊，不，你干什么去？ 我上后边瞅瞅去。 你千万别上当啊， 爸爸。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大哥，您是我爸爸。 大兄弟，大兄弟， 哎，房子这就卖出去了。哎呦，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哎呦，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太老了。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今天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哎，是售楼处不？ 你好，我是蔡小姐。 能打折不？ 不能。 没问你。嗯，你是经理吧？ 啊，他不是。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还加扇呢。 我， 小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为什么呢？ 拍马蹄子上了。 我 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先生啊，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啊，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不卖了 啊？ 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吃饱了撑的。你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说吧。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咋回事？ 因为他要涨价。 啊？ 我没想涨价。 那你卖给人家呀？ 我不卖。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不想卖？ 还是要涨价。 我没想涨价。 那你卖给人家？ 我不卖。 为什么呢？ 我想涨价。 说实话了。 啊，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 别吵着了。 说你呢。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 大兄弟， 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后边交款签合同。 大兄弟， 奸商闭嘴。 这里的三楼十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得理的售楼处漏水了。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哎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漏成这样还好啊？ 当然好了。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漏成这样住人 啊？ 你老年痴呆、啊？我当库房。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干嘛的？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手雷给你打打听，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哦，绝对不收。 四套。 老天爷真是开眼啊。 哎， 为什么呢？ 我老年痴呆啊。 那个吉祥物，要不然我 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让倒给那个卖海鲜的去。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为什么呢？ 你看戒指吗？ 合同。 戒指吗？ 收据。 加到一块叫证据。 这 知道我是干嘛的？ 倒腾海鲜的。 那是业余爱好。 专业呢？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都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有。 哪句？ 哪有啊？ 我真的姓蔡。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嗯， 看嘛，法庭上见。 看嘛，法庭上见。 为什么呢？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前两天呀，老何他们家搞大扫除，老何分配了工作啊，佳佳你干什么，小何儿你干什么，欢欢这小孙子干什么，力所能及的吧，也别太累的。看爷爷那鸟笼子没有，里边有只画没啊，你就打扫打扫那鸟笼子。大家各领任务分头工作了，还没两分钟呢，那小孙子欢欢找他爷爷来了。爷爷，哭什么劲呢呀，手破了没有？哦，您让我打扫那鸟笼子，我把您喜欢的那个画眉给弄没了。弄没了？是飞了是怎么着？不是，是弄没了。怎么弄没了呀？你拿什么打扫的呀？我就是拿那个吸尘器。嗨，欢欢这也不是诚心的啊。其实这个家长里短啊，透的都是家的温暖。有这么一首歌里曾经这么描写过家：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个梦想，在漂泊的岁月让我坚强。好了，咱们一块儿听一首刘德华演唱的《回家真好》。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听听老何家的新鲜事儿。 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